陪伴孩子成长，收获无法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欢迎知识悟略，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刘邦后来分封刘长为淮南王，而刘长后来听说自己的母亲死因之后，对沈亦基怀恨在心。后来吕后倒台，汉文帝上台，刘长利用汉文帝对他的宠爱，亲手杀死了沈亦基。草菅人命，因为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刘长变得变本加厉，最后竟然联合柴武的儿子柴奇图谋不轨，最终事情败露。饶是如此，汉文帝还是舍不得处死这个唯一的弟弟，只是把他发配到蛮荒之地。可是呢，刘长却不堪忍受这样的屈辱，选择了不食嗟来之食，最终被活活的饿死。汉文帝为了摆脱迫害兄弟的罪名，把刘长所管辖的淮南国一分为三，分别封刘长的三个儿子为王，长子刘安为淮南王，次子刘伯为衡山王，三子刘赐为庐江王。刘长的故事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轮到刘长的儿子刘安登台演出了。齐国叛乱的时候，吴王刘濞曾派使者到淮南国，劝说刘安起兵共谋大事。刘安因父亲的死对汉文帝耿耿于怀，虽然汉文帝让他继承了父亲的王位，但造反之心却是与日俱增。刘濞就是算准了刘安的命门所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很快就把刘安给说服了。正当刘安要一脚踏上贼船的时候，关键时刻淮南的相国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作为朝中派来的监督和制约诸侯王的相国，他们有责任也有义务阻止各自的诸侯王反叛行为。淮南国的相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知道仅仅是进行劝告是无济于事了，于是来了个将计就计，顺着刘安的意思说了这么一句话：大王想起兵，臣愿做先锋。连身在封国心在朝廷的相国都愿意帮自己，刘安在高兴之余，想都没想就把手中的兵权交给了这个先锋。出人意料的是，相国把兵权拿到手之后，非但没有带兵出征，反而是紧闭城门，断绝和刘濞的一切来往。刘安是追悔莫及，无奈空有王位却没有兵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刘濞率领七大诸侯国风风光光地踏上了大展宏图之旅。可是呢，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七国之乱轰轰烈烈的开始，却是凄凄惨惨的结束。淮南王刘安却因为举事未遂而没有被追究责任，而他的弟弟衡山王刘伯更是因为赛前严拒和刘辟同流合污而得到了汉景帝的赏识，被封为冀北王。刘赐继承了刘伯的封号，改庐江王为衡山王。至此，刘安三兄弟各自独霸一方，一时间是国内无两。汉武帝上任以后，对堂叔刘安很是敬重，这使得原本就骄奢淫逸的刘安更加放荡不羁。建元二年，刘安到长安朝觐。汉武帝为了表示对这位重量级叔叔的重视，特派出舅舅田芬到长安城外的坝上去接风洗尘。叔叔和舅舅两个大老爷们儿没擦出决斗的火药味来，却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两个人是一见如故，谈天说地，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最后田芬对刘安说了这么一句话，使得两人的关系进一步的升华。皇上现在没有太子，大王是汉高祖嫡系亲孙子，仁义之名天下人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皇上千秋百年之后继位之人，非大王莫属啊。说白了，这是一段阿谀奉承的话。那时候的田芬虽然已经发迹了，但在朝中的权势还是处于刚起步的阶段，离后来的权倾朝野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因此，他以这样的甜言蜜语来巴结各大诸侯王中的王中王，也是情有可原的。田芬原本以为这样的贴心话只有他和刘安知道，却不料隔墙有耳，不知道灌夫是不是有千里传音的绝世功夫，总之是被灌夫知道了。从此灌夫牢牢地将田芬的把柄握在手中。后来如不是田芬利用灌夫骂作的把柄成功地解决了这个定时炸弹，只怕他不会只在我认错我是谁生中安稳地死去，而是要被汉武帝碎尸万段的。闲话不多说了，也不知道是田芬这番恭维的话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是怎么的，总之啊，四年之后，也就是建元六年，等不及的刘安借用彗星化空而过，天下必有大事发生的神秘谣言，揭开了新一轮诸侯王叛乱的序幕。不过他的造反和他的父亲刘长一样，也是军马未动，准备先行。首先，他把自己的女儿刘玲带上金银珠宝，派到长安当间谍住下，买通汉武帝身边的宦官，朝中的风吹草动都在刘安的掌握之下。其次，拉拢自己的弟弟刘赐下水。刘赐也是不安分的主，听说大哥想举事，二话不说表示完全赞同，并且厉兵秣马，准备随时起兵。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刘安的前期准备工作做好以后，只等找个造反的理由和借口就可以上路了。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没有等来东风，后院却无端起火了。烧起这把火的是刘安的太子刘谦。事情是这样的，刘谦从小不学无术，后来知道父亲有造反的意向之后，就开始学习剑法，想在将来举大事之时为父亲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刘谦的想法是美好的，愿望也是美好的，但现实却并不那么美好。寻常人学武练艺，讲究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而纨绔子弟讲究的却是花拳绣腿，过把瘾而已。毕竟各种的艰辛和困苦不是一般人都能受得了的。刘谦学剑没几个月，才刚刚入门，就夜郎自大，目空一切起来，并且给自己起了一个响当当的绰号，天下第一剑。如果他只是在心里有这个理想和愿望，那倒也罢了，毕竟朝着这个目标和方向努力总是好的，说不定十年二十年就真的实现了这样的愿望。可是刘谦不但心里这么想，而且现实也是这么做的。本着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原则，只要听说哪儿有剑客，他都要去比试。这不，郎中雷劈成了刘谦挑战的对象。这雷劈从小开始学剑，剑法深不可测。刘谦听说朝中有这样一位世外高人，自然就不服气了，于是就要和雷劈来个大决战。雷劈虽然在淮南国也算个风云人物，但哪敢在太子爷头上动手啊？赢了，太子丢脸；输了，自己丢脸。为了谁都不丢脸呢，面对刘谦的剑拔弩张，雷劈选择了剑不出鞘。但凡是武侠迷呢，都知道这么一个常识，那就是两位大侠相比斗，除了必要的谦虚之外，也不能欺人太甚，都得按照江湖规矩办事，否则不但被天下英雄所不齿，还会被后人归为败类。面对刘谦咄咄逼人的比试，身怀绝技的雷劈选择了剑不出鞘。按理说人家对你已经够谦让了，你应该顺着有台阶下，及早就收手才对。可是呢，刘谦不，他非但不收手，而且还不按江湖规矩办事，拔起剑来就连刺了雷劈几剑。刘谦的举动，按照江湖用语来说，就是不要脸的偷袭。雷劈被逼得没有办法了，只好拔起剑来自卫。可是他太高估了刘谦的剑法，他的剑轻轻一挥，居然划破了刘谦的锦衣，伤了他的胳膊。这样一来，胜负立见分晓，比武就这样以一个回合戏剧性的方式结束了。这就是大侠和普通人之间的差距。按理说刘谦应该知耻而后勇，努力去学剑练剑才对，可是呢，他选择的是另一种方式来打败雷劈，不是剑法，而是暗招子。我们都知道，暗招子一般在绝处逢生或是拼命的时候才用，一般所谓的江湖正派人士都认为这是下三滥的事儿。当时正值汉朝和匈奴人撕破了几十年同居的关系，进入冷战阶段，汉武帝召集赴前线的敢死队，雷劈因为害怕刘谦对自己的一箭之仇进行报复，就要报名参加，想来个一走了之。可是呢，一般转身离开的时候就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正是暗招子最好的出手时机。同样的，刘谦的暗招子也在这个时候出手了，结果雷劈就中招了，他被软禁了起来。可是刘谦却还是小看了雷劈的功夫，最后竟然被雷劈成功越狱而逃脱了。 雷劈死里逃生以后，没有再选择沉默，而是立马赶到了长安，向汉武帝进行了告状。刘安听说以后，心里边害怕了，以为自己谋反的事情暴露了，就要立马举事，把目光瞄在了汉武帝的皇位上。可是呢，汉武帝只是派最高司法厅副厅长段宏来淮南调查太子阻拦雷劈参加敢死队一事，其他的事儿一概不问。这让正准备狗急跳墙的刘安心里边稍感安慰。最后虽然调查的结果属实，但汉武帝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并没有按照汉朝法律判处刘谦弃世之死刑，而只是削了淮南两个县作为惩罚。比剑风波看起来可以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可是刘安的儿子刘谦在后院放了一把火，把刘安惊出了一身冷汗之后，他的孙子刘建第二把火直接把刘安推向了玉石俱焚的万丈深渊。刘建放火的原因是为了替父亲刘不害泄恨。如果说刘谦是刘安最宠爱最喜欢的儿子，那么刘不害就是刘安最不宠爱最不喜欢的儿子了。刘府上上下下都不把刘不害当人看，太子刘谦更是对刘不害到了苛刻残酷的地步，处处打压，处处排斥，使得刘不害简直到了无处容身的地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于是愤怒的刘建没有像他父亲那样选择逆来顺受，而是选择了大义灭亲。他上京检举了刘谦曾阴谋诛杀朝廷调查雷劈一案中尉段宏的事情。原来雷劈上京告状以后，刘安以为自己举义的事情败露了，就和太子刘谦密谋杀死前来调查的中尉段宏。不料段宏只是就事论事调查刘谦和雷劈的事儿，没有涉及其他的事儿。刘安父子也就临时放弃了暗杀令。而段宏呢，在刀架上走了一圈却浑然不知，也可算是福大命大。一时激起千层浪，刘建的检举和告发引起了以汉武帝为首的朝廷中央集团的高度重视。于是最高司法厅厅长张汤上场了，他负责对这件事再进行翻案调查。对于张汤，想必大家都还记得这位铁面无私的张青天，当年陈皇后阿娇的案子就是他处理的，结果那案子上上下下牵连的人竟然达到数百人。由此可见张汤对法不容情实行的力度之深。刘建对张汤的办事风格也略有所知，因此本着虎毒不食子的原则，把全部罪责都划到刘谦的身上，妄图不让刘安受到牵连。可有句这样的话，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告了刘谦，刘安能脱得了干系吗？迫于形势的压力，刘安再次准备把造反行动提前。当然也许是为了让自己获得信心，总之他没有如何调兵遣将拉拢有识之士入伙，反而去制造皇帝的玉玺符节等东西。在他眼里看来，皇位只等他那一声我要造反的令下就唾手可得。可是事实证明，刘安的如意算盘打空了，廷尉张汤像天神一般的到来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

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刘安拒不交出太子，张汤并没有灰溜溜地打道回府请汉武帝来定夺这件事儿，而是在内应刘建的帮助之下来了个夜间强行抓人。刘谦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呢，就被带走了。随同刘谦带走的还有玉玺、符节等造反的用品。就这样，刘安造反的阴谋完全败露了。张汤马上派人连夜进京，向汉武帝进行了工作汇报。汉武帝得到了铁证如山的证据，并没有再对这位敬重的叔叔手下留情，马上对刘安下达了逮捕令。当汉军把刘安府团团围住，刘安还在做白日梦呢，以为是弟弟刘赐带兵来支援他了。等明白是怎么回事，已经是穷途末路，追悔莫及了。不成功就成仁，最终刘安选择了自我了断，结束了其短暂的一生。以张汤一网打尽的办事风格，随后太子刘谦和参与造反的同谋的下场可想而知，通通被处以极刑。就连和这件事沾上边的也都入狱等候发落。看来张汤办事之严酷不是浪得虚名，侍中严柱也成了刘安造反的最可怜的受牵连者。他平常和刘安因谈论文学走得很近，交往颇深，张汤便要求汉武帝对严柱也进行责任追究。汉武帝本来不想对严柱动屠龙刀的，但架不住张汤软磨硬泡的耳边风，最终还是来了个挥泪斩严柱。至此，严柱无辜而死，也成了一个比窦娥还冤的冤案。刘安在造反的时候一直苦苦等待的弟弟刘赐，却等到头都没了也没有等来。不是刘赐在造反的关键时刻来了个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而是被家事拖住了抽不开身。诸侯王的家事无非是后宫的那点事儿。刘赐的王后叫程叔，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长子名叫刘爽，次子名叫刘孝，小女名叫刘五彩。按照立长原则，刘爽自然被刘赐立为太子。可是程叔却红颜薄命，刘爽被立为太子没多久他就病逝了。随后刘赐的宠姬徐来继为皇后。刘爽被立为太子，衡山国上上下下都服，唯独有一个人不服。这个人就是刘赐的另一位宠妾。这位宠妾是绝姬， 绝迹也生有一个儿子，名叫刘广。他因为是刘次三奶的原因，没有能继承王后之位，就想把自己的儿子弄上太子的宝座。可他的儿子毕竟年纪小，要刘次直接来个废长立幼，于情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于是他冥思苦想，计上心来，想出一个一石二鸟的计来。这条计策是反间计，说白了就是利用刘爽和刘孝兄弟互相残杀，等两败俱伤以后，把自己的儿子顺理成章地推向太子的宝座。绝技找准了行动的目标和方向之后，对太子刘爽说，你的母亲是被徐来暗中设计害死的。就这一句话就足够了，接下来绝技就可以坐山观虎斗，坐收渔翁之利了。事实证明呢，刘爽明显属于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这一类型的人，听了绝技的话，竟然不但深信不疑，而且还跟徐来来了一个公开反目成仇。值得一提的是，徐来和汉武帝金屋藏娇的皇后陈阿娇一样，也是个不能播种的母公鸡。程叔病逝以后，他就收养了程叔的小儿子刘孝为义子。面对太子刘爽对他的横眉冷目和处处抬杠，徐来就产生了让刘孝取代刘爽太子之位的想法。于是接下来徐来和刘孝联手对刘爽展开了强大的攻势，最后刘爽的妹妹刘文彩也倒向徐来一伙，从而构成了强大的后宫铁三角。刘爽的独角兽和徐来的铁三角相比，实力明显不成正比，其结果可想而知。面对不断的风言风语，刘次对太子刘爽却不爽，最后大有水火不相容之势。后来的发展是刘爽失宠，刘孝得宠，刘广却还是榜上无名。绝技为此进行了百折不挠的煽风点火，加快了两个人虎斗的进程。因为刘孝占据天时地利人和，最终刘爽体会到了当年刘荣的切肤之痛，他不但失去了太子之位，而且还锒铛入狱。刘次终于处理好了宫中内部的事情，满以为可以安心带兵和刘安去干大事业了。可是呢，此时却传来刘安造反未遂自杀身亡的消息。刘次这一惊非同小可，马上由磨刀霍霍变成安分守己。他满以为好兄弟刘安没出卖他，这件事儿就此打住了。可是呢，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句话并非空穴来风。刘次很快就体会到了含义，刮起寒风的正是被他关在狱中的儿子刘爽。刘爽遭遇到这么大的打击，从天上掉到地下来的感觉，那能好受吗？于是他在狱中做出了狗急跳墙的举动，暗中派他的心腹白影到长安向汉武帝告密。不过他和刘安的孙子刘建一样，也还算是个有良心的人，冤有头债有主，他告的也仅仅是刘孝谋反。随后汉武帝的处理方式和对刘安的一模一样，派廷尉张汤亲自下乡去调查取证。结果张汤打了刘孝一个措手不及，也是一个突然袭击的逮捕令，刘孝被他成功捉拿归案。接下来张汤对刘孝进行了突审，经不起严刑拷打的刘孝 对刘赐造反的事情供认不讳。接下来的发展就是，铁证如山的刘赐重走刘安的革命道路，以自刎的方式革了自己的命。随后刘爽、刘孝、徐来、绝基以及凡是参与或受牵连的革命派都被斩首示众。值得一提的是，刘爽想以自我揭发的方式让自己爽起来，最终他以人头落地的方式证明他派白营出马干这件事儿，非但是白赢了一场，而且还输得一无所有，把自己都给赔进去了。绝技机关算尽，结果最终却得了死去元知万事空的悲惨结局。值得再提的是，淮南国和衡山国因为造反引起了很多不良的后果，汉武帝以解散的方式宣布这两个封国的使命到此结束。汉武帝刚刚把刘安和刘赐的事情搞定，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呢，江都王刘建又给他制造出麻烦来了。要注意，这个刘建并不是刘安的孙子刘建，这个刘建是一个有前科的人，据说是犯了乱伦罪，不但和其父亲的宠姬通奸，而且还和他的亲妹妹也有一腿。事情败露以后，刘建被缉拿归案。事实证明，刘建就是刘建。封地虽然不大不小，但却福大命也大。刘建满以为吃不了兜着走呢，事情却突然来了个峰回路转。他等来的不是宣判书，而是赦免书。前面已经说过了，卫子夫为汉武帝生了第一个儿子之后，汉武帝高兴之下赦免天下所有犯人，一世皇恩浩荡。而我们的刘建同志正好赶上了这个美好的时刻。刘建在长安城里潇洒地走过一回，不但没有改掉劣习，反而变本加厉，除了荒淫之外，还对后宫的宫女们进行疯狂的折磨和报复，打死打伤的宫女嫔妃数不胜数。好在刘建虽然后宫那些事儿不断，但好歹再也没人敢去告发他。可是刘安和刘赐的死却给了他一次极大的打击，打击的结果是刘建得了脑震荡，脑震荡的后遗症是时时刻刻担心汉武帝来取他的脑袋，到最后发展到梦中回首千百度，蓦然回首，汉武帝总在眼前闪烁。为了治好脑震荡的后遗症，刘建把女巫师请上了台。想必大家还记得，当年陈阿娇就是因为请这些女巫上台，想用厌胜之术厌死情敌卫子夫，结果非但以厌败告终，而且连他自己也下了台了。可惜当时的通信条件并不好，总之我们可爱的刘建同志在脑震荡的副作用下重走了陈阿娇当年的老路，结果也是如出一辙，后知后觉的刘建花重金请来了女巫，非但没把汉武帝给淹死，反而搭上了他的性命。简单描述一下其后的过程，举报、追查、取证、审讯、判刑。值得一提的是，最后刘建也没用刽子手们动手，和刘安、刘赐一样，也是自刎结束了他的一生。刘建死后，汉武帝本着同等互利的原则，同样废了江都国的封号，都以郡重新命名，直接归中央朝廷管辖。说白了， 就是将这些原本享有特权的自治区转化为直辖市。汉武帝用实际行动一手打造了汉朝自开国以来至高无上的皇权体制。说完了国内各大诸侯王的表现，我们再回到国际战场上来吧。话说汉武帝自从派出卫青和李居，以声东击西的战术打败了匈奴人，成功地收复了离开祖国怀抱80多年的河套地区。这是汉武帝对匈奴采取军事行动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而胜利的背后，却是匈奴君臣单于的黯然神伤。对于这个一直不把汉朝放在眼里的他来说，这一次的失利对他的打击太大了。就像武侠小说里独孤求败的侠客一样，在风光时，他也许心中期待有一个强大对手的出现，希望自己能败一次。可是呢，当真正败了，而且败得一塌糊涂、惨不忍睹的时候，他才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原来求败和求胜的滋味都不好受，只在一字之间，却代表着两种迥然不同的心境。痛苦、伤心、凄凉、失落、无助，君臣单于默默品尝着失败所带来的苦果，三分心痛，三分流泪，三分心碎，剩下的一分雄心却早已死了。于是他在彷徨中挣扎，在挣扎中落寞，在落寞中沉沦，在沉沦中消逝。元朔二年，同样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君臣单于在帐中来了个寒士。寒士前，他挥手做了离别的宣言，别了肆意侵略、无孔不入的寒风，别了西边的云彩，别了象征至高无上权力的单于这个宝座和称号，带走了壮志未酬的遗憾，留下了一首寒风呼啸的悲歌。匈奴人的继承方式和汉朝的一模一样，先是父传子的传承原则，其次再考虑兄传弟，除非单于没有儿子，一般单于这个位置是轮不到弟弟来做的。因为有太子于禅，君臣单于死后，他成了理所当然的正式继承人。按理说，君臣单于的弟弟左右李王伊稚茶应该死了非分幻想的心，死心塌地地做朝中的首辅大臣才对。可是呢，都说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这话一点都不假。伊稚茶对单于这个位置虎视眈眈了好多年，在侵略汉朝的过程中，他不断地培养自己的亲信，扩充自己的军队，特别是河南一役，君臣死伤了几万人，对匈奴人的打击是巨大的。但对伊稚茶来说却是好事儿，因为他的军队在围攻汉朝的渔阳和上谷并没有一点损失，反而得到了一些战利品。此消彼长，伊稚茶的野心也进一步膨胀。君臣单于一死，他再没有选择沉默，而是很识时务地选择了爆发。他发动兵变，赶走了正在举行登基仪式的太子于禅，自己摇身一变成了单于。什么叫自立为王呢？我们从伊稚茶的身上就可以找到答案。太子于禅失去了他应该得到的地位和权势，怎么能善罢甘休呢？于是跟叔叔伊稚茶进行了几次群殴，结果姜还是老的辣，伊稚茶不但轻松化解了于禅的攻势， 反而进行了反攻倒算，最后以迂禅完败而告终。眼看无法再匈奴立足了，迂禅面临两个选择，一是选择归顺伊稚茶，承认伊稚茶所取得的合法权利和地位。这种选择的结果是迂禅将由至高无上的君变成低三下四的臣。二是选择投降汉朝，借汉朝的力量来和伊稚茶对抗。这种选择是迂禅将由一个良民变成一个叛国叛民的贱民。后一种选择虽然从道德上来讲是不光彩的，但如果站在三十六计的角度看，明显属于借刀杀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这种选择无疑是明智的。迂禅也不傻，权衡来权衡去，最后还是选择了借汉朝这把刀来杀伊稚茶这个人。只是迂禅没有料到，后面的事情发展却出乎他的意料。他到了汉朝以后，却得到了汉武帝格外的宠爱，不但把他封为陈安侯，而且还留在身边，时常对他嘘寒问暖，关系铁得令人啧舌，大有继承韩嫣当年在汉武帝身边的地位风光。可是呢，迂禅同样属于红颜薄命一类，到汉朝没到一年，竟然无疾而终。有人说迂禅是因为水土不服，有人说是汉武帝暗中做了手脚，也有人说是君臣单于在天之灵对叛徒的惩罚。不管怎样，迂禅刚到来的时候，汉武帝是比谁都高兴的。毕竟以前只有汉朝的人大把大把地送往匈奴，是属于典型的贸易出口国。而这次迂禅的主动回归，让汉朝也领会到了一把贸易进口国的风光。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2016年里约奥运会期间，都一处烧麦馆特别推出了一款五彩奥运烧麦，为奥运健儿加油。这是继2006年2月14号推出爱情款烧麦，2008年北京奥运会首推奥运款烧麦之后，都一处紧跟市场的又一创新。家住东四的张女士专程来都一处品尝五彩奥运烧麦。 吃过一次，这第二次都挺喜欢吃的。 在都一处前门店的大厅里，来自五湖四海的食客有不少是冲着烧麦来的。除了品尝烧麦的美味，还有人是想找找当年乾隆皇帝做客都一处的感觉。相传乾隆17年公元1752年的除夕夜，微服私访的乾隆腹中饥渴，见前门大街上只有一家餐馆营业，就进去酒酣饭饱一番。回宫后，乾隆乘兴御笔亲书都一处，并命人制成虎头扁送到店里。自那以后，都一处名声远播，烧麦也成了店里最响亮的招牌吃食。都一处烧麦以象征着24节气的面皮花褶包裹馅料，顶端加以精华点缀，形成轮廓如石榴圆润，头顶如菊花绽放的悦目效果。2002年，都一处归入便宜坊集团，烧麦的制作技艺得到了更好的传承。